起帆的渔船，想象鲸鱼海手都翻滚在海浪里，心间中的牛群岩石与土地，山鹰与鸟儿的曲调都令我欣喜，年轻世界的心是昨日有个遥远，这帆的故人出去一遍，冬天的白鸟啊，可曾在翻山时遗落自己，那时的路变了多少，再见时会不会陌生，冬天的白鸟

改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冒险动作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自开拍以来备受关注。近日《流浪地球》的一支15秒贴片预告在影院上线，带来了电影画面的首次曝光。据了解，《流浪地球》导演郭帆目前正在代理团队进行电影的后期制作，预计将在年内上映。《流浪地球》描述的是太阳即将毁灭，太阳系不再适合生存，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，倾尽资源在地球表面建造无数的行星发动机以推动地球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是要带着地球去冒险，争取找寻新的星系家园。近日，石景山区开展送书进校园活动，将新近出版的北京长城文化带丛书《长城巨北》赠与石景山区中小学校。这套丛书对长城保护现状、战略规划构想及发展思路等进行了梳理和研究，是我国首套关于北京长城文化带的丛书，填补了该领域研究、宣传和推广的空白。第38届巴黎图书沙龙正式向公众开放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商为世界各地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图书。中国展团此次展出了传统文化、中国文学、人文社科等主题的300多册中外文图书，其中包括有关中医的书籍《名中医论方药》《方剂篇》和《针灸学》等等，为图书沙龙增添了一抹亮色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即将春暖花开的北京啊，我们来听一听舒心的民谣。下面是李健2018年最新单曲《水流众生》，这是他在游历西藏有感而发的创作，将人生的境遇比作山水之间的流转，富有诗意，当然更有一种禅意。 有没有那样的山，能阻挡命运的乌云，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？有没有这样的水，能洗去所有的沉迷，让众生轻盈？可是我能如何，总是越要越多，最后要解脱。成漩涡，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？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，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，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？如果有那样的山，能阻挡命他的路程，会不会更艰辛？如果有这样的水，能洗去所有的沉迷，他来自哪里？可是我又如何，总是越要越要解脱。谁说过水流潺潺哪来漩涡？

自然，这一次我却决定不退让。 歌曲排行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